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尘咧，同埋鲍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的加入嘅。美国总统川普咧，就最近咧就去英国啊访问，只不过佢唔系去伦敦，就咧去苏格兰咧为自己新开嘅第三个高尔夫球场咧揭幕。佢喺苏格兰逗留咗五日，就完全咧就冇南去伦敦咧唐宁街咧去见呢个英国首相斯坦默，反而咧就手指勾勾咧只斯坦默咧。就由倫敦死死氣飛上去蘇格蘭咧，接受佢嘅召見。嗱，呢個咧喺英美外交史上咧係未試過嘅，因為個 Donald Trump 擺到明咧係羞辱啊，係呢個英國嘅左膠嘅首相，同埋咧亦都係不將英國放在眼內。因為呢個過期倫敦門而不入，佢呢次去蘇格蘭係辦私事嘅啫，嚇唔係一次官職嘅訪問。之但係私事咧，佢將嗰個阿巴甸啊。嗰度嗰個高爾夫球場咧，當咗佢個度假勝地，當咗個行宮啊，係另一個別墅，喺嗰度做咗好多嘢喎。第一就召見英國首相斯坦默，你上去咧係拜見佢。第二當住面咧就教你點樣樣治理英國，叫你咧係減税，叫你咧係趕走嗰啲咧由歐洲啊坐橡皮艇過嚟嘅中東難民，跟住。仲點名咧，係指斥啊，倫敦一個咧巴基斯坦裔一個左膠嘅市長簡世德，話佢個人咧叫 nasty。呢個 nasty 呢個英文詞其實係好難譯嘅，就惡劣啦、衰啦，係嘛？ 衰格啦， 惡劣啦，又叫衰格啊 ，nasty 衰格， 衰格啊！佢直情唔講佢，即係唔用嘅呢個形容詞，係用個叫 nasty。系你要形容一个巴基斯坦裔嘅伦敦市长，咁啊点解啊系要咧系点名闹佢咧？系有原因，我哋一阵咧只讲。同埋佢喺个高尔夫球场咧，跟住打电话咧就同呢个咧以色列嘅首相内坦雅胡咧系倾偈，然后亦都召见啊欧洲欧盟个主席冯德莱恩咧系嚟到。然后咧居高临下个姿态，好似老豆教女咁样咧，系咧就叫佢系嘛，就咧接受一个咧美国同埋欧洲之间嗰个关税个协议。另外又打咗几个电话，跟住咧就好不经意话我已经咧系平息咗泰国同埋柬埔寨之间嗰场边界战争，咁咧就已经咧个叫掂咧嗰两个国家咧系倾停火。就變咗個和平使者，係嘛？咁呢個咁嘅高姿態咧，可以講話前所未有，係直情係對英國同埋對歐洲一種咧鄙視嚟嘅。尤其係咧，倫敦市長咧，嚇當然咧係呢個係抵啊 Donald Trump 咧係兜巴刮佢啦。因為呢個簡世德咧上台之後，英國嗰個罪案咧係節節咧係飆升。喺2023年至2024年度咧。倫敦警方是有報案的罪案已經有938,000宗，即接近1,000,000。簡世德是做市長，再前年又是他做市長，是887,000。再前年2021年度又是他做市長，就830,000。2020年仲是他做市長，就740,000。這個這樣的巴基斯坦裔嘅倫敦市長自稱咧，佢老豆老母嚟係揸巴士出身咧，係搞到咧倫敦嘅罪案逐步上升。呢啲仲未計你喺街邊啊，嗰個手提電話俾人搶咗，嗰啲冇得報案。咁我問你，938,000宗嘅罪案，倫敦有幾多警方咧係可以同你去破案咧？呢啲咧係包括爆格啊、偷車啊、非禮啊、強姦啊，當然殺人啊。當然仲包埋最近轟動全球嗰個中國留學生喺倫敦大學讀博士，就咧用咧毒品咧係迷奸咗數十名女子，嗱大大細細倫敦變咗罪惡天堂，再加埋不斷去收容嗰啲咧中東嘅所謂嘅難民，然後咧包嗰啲酒店咧係俾佢哋住，靚房嚇靚嘅食物，然後咧俾曬嗰啲社會福利。 而家搞到咧，倫敦人咧係有啲錢咧執包袱走。咁呢個 Donald Trump 咧面斥咧啊呢個斯坦默，佢話你而家個民望咁低啊，你想咧係追得到啊呢個改革黨嘅話咧，你第一就要減税，第二咧就要踢走曬呢啲非法移民。咁啊，斯坦默呢個超級嘅左膠工黨領袖咧，聽到不敢駁斥，係嘛？係嘛？扮面懵，然後就話簡世德係佢個朋友，係你個朋友，你應該同佢辯護幾句啊！你話佢係一個好出色嘅，係我哋咧英國啊，種族多元、大愛包容嘅傑出領袖啊，半句聲都唔敢出，係嘛？喺度咧啊，唾面自乾嗱，呢個都係一個奇景啊！所以你睇 Donald Trump 咧嘅外交咧，確實係有另一手嘅啊！佢可以笑笑口咧，係羞辱咗你。然后咧，等你自己啊，走上嚟舐完鞋底咧，接受羞辱。嗱，本身你伦敦市长个管治手法，其实关 Donald Trump 鬼事咩？佢系借住闹简世德，系嚟到咧，系警告纽约啊，你唔好再选一个同种同类一个咁嘅 Muslim 兼左教啊，嗰边有一个系嘛，系进入咗纽约市长啊嗰个初选啊。隨時佢上咗嚟，又係行翻簡世德嗰條路線啊！所以佢明咧就係咧羞辱呢個咧倫敦市長，暗咧就喺度警告緊紐約嘅左膠，你唔好嚟啊，係嘛？你紐約同倫敦已經出現咧兩大伊斯蘭嘅市長嘅話咧，咁你跟住紐倫講咧，就香港一定係領先啦，係咪啊，爆生？ 係咁啊，首先咧講一講啦，如果話啊 Donald Trump 咧。去羞辱啊簡世德咧，咁要講翻轉頭就係邊個先聊者戰？因為咧睇翻呢個資料咧，第一屆任期啊，即係總統任期嘅時候咧，文翠珊曾經同呢個美國咧就溝通，就想邀請啊 Donald Trump 訪問英國嘅。當時簡世德咧已經講到明咧，倫敦係唔會鋪紅地氈咧招歡迎呢個 Donald Trump。咁而且咧喺當時啊2018年咧。在倫敦爆發了大規模的反 Donald Trump 示威，還做了一隻呢都挺噁心的叫特朗普 BB 的吹氣大公仔，浮在半空裡面，即那個樣子就當然是很搞笑啦。但是對於 Donald Trump 的態度很明顯，即整個倫敦包括簡世德呢是敵視，而且呢是擺到明人哋未到咧，已經係羞辱人先。咁所以咧，隔咗咁多年之後咧 ，Donald Trump 去招呼翻簡世德咧，都無可厚非嘅。因為咧，係當初你嘅時候咧，對佢做嘅嘢咧，佢記住曬啊，即係揾本拍子簿集低。咁所以咧，而家咧終於有機會啦做第二任任期嘅時候咧，佢梗係唔會去倫敦啦。第一，第二咧，就一定要咧。點名去招呼翻你鬼叫你當日整個成六米即係成廿尺大嘅吹氣 Donald Trump BB， 仲要入條尿片，上身冇著衫嘅去羞辱佢。咁呢啲咧就係即係國際政治上嘅花邊新聞啦。咁至於倫敦嘅問題咧，咁我相信好多住喺英國嘅人都知嘅。其實倫敦已經唔似你去咗以往嘅英國，因為咧。倫敦好多嘅區域已經係係少數族裔咧盤踞同埋咧係居住嘅地方，咁已經進入咗一種咧輪迴啊，可以話因為簡世德已經第三任任期啦，喺做倫敦市長，咁佢嘅得票率咧就40%+上次大量嘅呢啲左膠工黨票咧就去支持佢，而且倫敦裏邊已經係即係更加越嚟越多嘅。外来人口少数族裔咧去移入，咁所以佢一定咧就重复地咧嗰个政策系左倾去取悦呢啲来自少数国家巴基斯坦印度甚至东欧诸如此类嘅地方嘅人。咁至于伦敦嘅治安同埋嗰啲交通已经唔使讲，之前咧将嗰个某啲嘅道路咧降成20公里嘅速度咧，已经引起人咧怨天载道。所以很多人都已经不愿意再揸车出伦敦了，治安更加不用提了。好了，今次呢其实就除了说不去伦敦摆出个态度去召见司纪贤之外呢，另外就教他治国之道我都觉得挺串的。因为呢他只是说有关于他的能源政策都兜包括他，你知道英国呢就很 好着重嗰个环保嘅意识啦，其实好自傲喺个风力发电上边。咁 Donald Trump 就话咧，其实咧呢啲风力发电咧就系破坏环境嘅。你表面上咧系环保，但实际上咧就令到嗰啲郊野嘅地方咧，就啲农田啊或者个景观咧就破坏咗。咁反而其实佢应该更加开拓咧喺北海啊或者其他呢啲咁嘅石油资源。因为咧 Donald Trump 系支持呢个化石原料噶嘛，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对于英国嘅治国政策啊、经济发展咧，俨然以一个太上皇自居啊。咁啊，司纪贤咧都冇声出噶啦，因为而家仲要面对咧同即系美国嘅关税协议，仲有好多细节要倾。咁啊，虽然佢系左交，但系咧对住 Donald Trump 咧，其实呢啲左交就系、是。面对权力或者系个力量嘅时候咧，佢哋都系道德高地要企，但系始终咧，佢哋都系唔能够咧够胆啊，同 Donald Trump 咧直接困嘅。所以你见到今次咧，其实司机人去同阿 Donald Trump 见面咧，就算佢当面啊，佢羞辱紧简直得系一个衰格嘅伦敦市长咧，阿司机人只能够话啊，佢系我嘅朋友，佢都唔敢直接咧去驳斥阿 Donald Trump 啊。你就见到其实边个咧？即系个强势啦，陶生。 Donald Trump 嘅有仇必报咧，系大势无畏。佢当初喺苏格兰咧起高尔夫球场咧，亦都好多苏格兰嘅平民咧，系周围嘅人咧话佢破坏环境，而且唔欢迎呢个所谓嘅右翼法西斯咧，系嚟到占领同埋购买苏格兰嘅土地。于是咧，佢而家高尔夫球场就第三个啦。佢嘅高尔夫球场起好之后咧，就将下令啊。佢禁止咧嗰個酒吧出售蘇格蘭嘅呢一隻出名嘅汽水，呢只汽水叫 Iron Brew。呢個 Iron Brew 咧，各位睇睇個圖咧，係類似法達啊 Fanta 嗰只咧汽水橙汁，但係蘇格蘭嘅國寶嚟嘅，僅次於蘇格蘭嘅威士忌。但係佢呢一隻汽水咧，就係有橙色嘅味同埋咧顏色。他说不准在他名下的高尔夫球场的餐厅和酒吧是卖这只 Iron Brew， 因为倒泻了会整污糟我的地毡，我的地毡很名贵，但他没有说他禁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你倒泻够是啡色、咖啡色和黑色，他没有禁，他点名就是禁这只苏格兰的汽水叫 Iron Brew， 这个也是兜巴是刮苏格兰人的，因为佢嗰个 Iron Brew 咧呢只汽水咧，苏格兰人引以为傲，觉得佢哋系一个国产，系嘛？咁啊冇声出，所以 Donald Trump 呢个人咧系串得嚟都几刻薄，系有仇必报啊！你得罪佢咧，佢得势咧，佢绝对不饶人啊！所以咧，佢今次咧点解点名拣世德话佢呢个人贱格咧？系嘛？警告埋咧系纽约嗱，呢啲咧就系政治家嗱，你唔好理嘅吓，就系咧。一石三鸟啊，同埋咧，佢喺嗰处咧就指点江山，指点英国嘅江山，就教你咧系点样样咧，你唔好搞到你嗰个国家咧系穷到窿嘅，知唔知啊？嗱，咁佢咁讲咧系有一个原因。根据啊《博布斯》呢个财经杂志报道，2024年一年啊，就已经有10,800个百万嘅富翁，即系百万英镑。其实百万英镑好少嘅啫，即系1,000万港纸咁上下。即系计埋房地产同埋现金咧，系有100万英镑嘅人咧。2024年就走咗10,800人，比起2023年咧就增加咗160%。2025年咧最新嘅统计，呢个系来自房地产经纪啊嘅顾问公司 Henley and Partners。就將會有16,500名啊，係身家在100万英镑嘅人咧，就會離開咧，係英國本土移民。咁咧帶走係幾多咧？係總共啊，今年啊，係將會係令到英國係流失咧，係660亿嘅英镑。660亿咧，呢個差唔多係7,000亿啊嚇嘅港紙。呢個淨係今年嘅啫。嗰啲人走去邊度咧？好多走去由澳洲啊，或者杜拜啊咁。而且咧，呢個最新嘅報道咧，就係英國排名第9最有錢啊！一個喺挪威出世嘅行業航運業巨子，叫做費迪遜。費迪遜咧個身家咧係有成咧係160亿嘅英磅，即係大概係1,700亿嘅港紙咧。佢而家決定咧係出售 佢喺英國咧一個大莊園嘅豪宅，呢、這個豪宅咧價值咧係3亿英镑，裏邊有10间房，仲有私人嘅舞池。佢話咧佢唔喺英國住啦，佢話英國正在直墮地獄，佢將會咧搬去杜拜嗰度咧，同佢一對孖女嗰度長居，就喺杜拜嗰度咧操控全球啊個航運生意。佢嘅生意咧就包括轉油啦，係嘛，同埋其他嘅金融股票啊等。佢直情咧，佢話你唔好搞我啦！你嗰啲咁嘅全球徵税啊、嚇加税啊，我慢慢唔同你嗰班左膠講耶穌。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你搞到嗰個女財相咧，李夫斯咧係被呢個英國嘅保守黨嘅非洲裔嘅女黨魁帕丹娜咧指名咧係大鬧，鬧到佢咧係飆眼淚。因為咧，佢其實內心咧係反對呢個咧福尼開支，但係咧冇辦法收容咗咁多非法移民。今年咧上半年啊，系坐住啲橡皮艇，系由英法海峡嗰度入境咧，已经俾警方拦截咗超过20000人啊！系旧年咧全年嘅已经咧系突破咗1/3。咁咧呢班咁嘅移民咧，非法移民好多咧，系第一系来自伊朗系最多，第二就来自阿富汗，第三就系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系欧洲国家，但系欧洲系一个咧。伊斯蘭的少數族裔去聚居。講起呢個國家咧，啲中國人唔應該失憶。喺毛澤東啊文革嘅時代咧，阿爾巴尼亞係中國喺歐洲唯一嘅盟國，係實行社會主義。嚇，嗰啲中國人咧嗰陣時就話阿爾巴尼亞咧係歐洲嘅一盞社會主義嘅明燈。啊，同佢嗰個領袖霍查咧多次去中國訪問。同呢個毛澤東咧係親切握手，所以你睇下呢個國家幾失敗咧？呢個唔係話阿爾巴尼亞失敗，係中國嘅失敗。你六七十年代咧力撐呢啲咁嘅越南啊、阿爾巴尼亞咁，而家越南人哋已經擺脱咗你毛澤東嗰度衰嘢，係行咧經濟改革。阿爾巴尼亞變咗咧，全個歐洲你中國以前嘅盟友係最窮嘅國家，而家中國啊！就眼尾都唔睄，一腳咧就踢走。但係你睇下60年代嗰啲大公文媒，周恩來總理訪問阿爾巴尼亞，哇，熱烈歡迎啊！就話咧，大家係一個咧啊，即係兄弟啊，情義嘅國家啦，兄弟兄咩弟啊？係嘛？窮鬼就冇兄弟做啦，係嘛？所以而家咧嗰啲難民啊，或者非法移民湧曬入倫敦咧，係結成黑幫啊！如果你喺倫敦係俾人跟蹤或者俾人恐嚇、俾人辱罵，嗰個人如果住喺唐人街，你可以咧踩到佢條線，然後搭幾條線掟幾百磅出嚟，就可以揾到個阿爾巴尼亞一個咧江湖人士咧係走去教訓佢如果有窿路嘅就係。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最新嘅統計。咁 Donald Trump 話你跟呢啲咁嘅死人左膠嘅經濟政策咧，你梗係死啦！你第一減税啦，第二咧就趕走嗰啲非法移民啦，係嘛？但係 Donald Trump 我覺得佢講得唔夠深刻。佢認為如果你英國真係有得救咧，你應該恢復帝國主義同埋殖民主義，你應該咧係加強啊呢個軍事開支。長遠咧，你應該重新修復翻。你的世界某些的前殖民地包括在亞洲和非洲，因為8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些這低端的民族它脫離英國殖民地管治是企圖吐氣揚眉當家作主，它是沒有這個能力的，它沒有能力不斷排泄這些難民或者非法移民，然後那條數你就要啃了它。这个世界是全世界最老衬的事来的人类历史上。如果你是这样，我倒不如派兵是重新占领。你看英国管治马来亚的时候，不但是没有非法移民，而且也都征召了很多广东福建沿海的人去那里发财，造就了包括郭鹤年在内大量的华人首富，是不是？这个日本的满洲国更加是，是吧？这个红谷祖于生他就是来自满洲国的咯。所以殖民主义会制造财富和吸引勤劳的人去工作。一旦你非殖化这些弱小民族当家作主之后，就会制造大量的灾难和排泄大量的懒人，和他自己国内的经济搞到鬼五马六。 其中嘅例子，你咪睇下南非啦。所以 Donald Trump 咧，佢嗰個身為政治家嗰個視野咧，我都覺得係有啲問題，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商人啦，係嘛？當然咧，佢今次去到蘇格蘭五日咧，係連消帶打羞辱曬嗰啲左膠咧，呢個係非常之咧聰明嘅手腕，係嘛？尤其係佢好聰明嘅地方。就係佢明知道佢喺英國好多人心目中咧係一個人渣法西斯，但係佢當面教訓你斯坦默，叫你減税同埋排拒難民咧，佢非常之了解啊嗰啲愚蠢嘅左膠鬥氣嘅性格，就係你 Donald Trump 出自你把口叫我減税，我偏偏就唔減；你叫我唔好收容難民，我就收容多啲。於是 Donald Trump 咧就借自己呢個形象。然後咧，係當面係去刺激英國嘅左翼，令到英國嘅左翼咧就效法啊2019年啊中國香港特區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樣。嗰陣時你哋100萬人上街，叫我咧係取消個送中法，我就係唔取消，我就係要同你鬥氣。結果鬥到香港咧，今日大攬炒嗱呢條計咧。如果你係 Donald Trump 學到咧，而家喺度用咧，我覺得佢係好聰明嘅，係咪？呢個咧，呢啲就係叫借刀殺人，借嗰啲蠢人揸住把刀咧，係割自己條頸。所以咧 ，Donald Trump 明知道啊，你斯坦默梗係唔會聽啦，因為斯坦默如果一聽咗 Donald Trump 死啦，佢走嚟居高臨下教你減税，同埋教你咧係閂門唔好俾非法移民。你聽咗佢啊，你咪賣國賊。你呢個 Keir Starmer 咪做埋人渣法西斯，咁點得㗎？我要顧住個面㗎嘛，係嘛？所以呢招高招啊，係嘛？即係佢幫你英國唔夠，未死得未夠啊，於是刺激你，等你死多兩次，同埋我佔咗你3個地方開高爾夫球場，我咧係只招收有錢嘅會員，同埋你唔好整污糟我啲地氈。我不要你這隻蘇格蘭那個國家牌民族品牌吹啊，這些呢就在那處還召見了這個呢歐盟的那個馮德萊恩來，他是日理萬機，他在英國五日完全不去倫敦，就在自己的私人物業，你說串不串？試過沒有？美國總統沒試過這樣，但是你美國選民覺得威不威？威，因為你200多年來前，你就是推翻英國皇室的殖民地管治，你自己獨立，現在是這樣報仇，這些叫政治，是吧？ 因為 呢，你低 B 仔呢，在這些地方你要自己學嘢，不要死剩把口，只是懂罵 Donald Trump，罵是沒有用的，你罵他1000句都不會改變你自己的低智商，是吧？ 因为 Donald Trump 都已经咧俾咗锦囊啊司纪贤噶啦，因为咧佢提及咧英国要解决个 Boat People， 即系话难民嗰个问题啊，因为每日咧都有难民咧穿越呢个英伦海峡咧去到英国就揾食定居啊，同埋接受救济，因为英国嗰个难民问题咧而家系冇办法解决，而且越嚟越严重啊！最近咧大家如果有睇新闻都记得啦。就在個黃金地段，很多香港有錢人置業買樓的金絲雀碼頭咧，有間酒店，那間酒店咧都靚嘢嚟噶，唔知4星嘅，咁啊變咗就難民酒店，咁於是乎咧引發周圍嘅居民咧就出嚟示威，咁啊當然啦，亦都有啲反示威嘅人士出嚟咧就喺度 welcome 啲難民啦，咁啊當然嗰啲人就唔係住喺嗰度噶嘛，咁啊於是乎更加咧又引發咗其他地區咧英國呢啲反難民嘅示威問題，因為每日咧英國政府花費咧係成600到700萬磅啊，即係成千 每日啊，就 每日啦，讲紧成700000萬港幣啊，嗰个数目啊，去招呼呢啲难民，因为佢采取一个叫做分散安置嘅政策啦。咁但系好奇怪，分散安置去到伦敦嘅金融中心嘅区域。咁啊，另外有啲咧就喺英格兰嘅北部啊，另外一个报道就系叫有个叫后。叫侯城，你可翻譯嘅地方，亦都有一間叫皇家酒店，一間好有古典氣味嘅酒店喺火車站附近，亦都招呼咗咧200個呢啲來自唔知咩地方嘅難民啦。咁啊，引發地區嘅居民咧亦都不滿嚇，因為咧呢個酒店好有歷史價值啦，而呢啲小鎮嘅周圍啊，其實佢哋嘅就業啊經濟都唔係幾好嚇，咁又多咗幾百個難民要招呼，咁啊日日篤眼篤鼻。 咁啊，覺得呢啲人咧不是生產啊，食政府啊，政府養啊，咁啊要用佢哋納税人嘅錢啊，去招待啊。咁呢個其實已經漸漸咧喺英國唔同嘅地方咧，已經引發咗好多人咧嘅不滿。有啲人當然又標籤呢啲反難民啊、反移民啊嗰啲人係法西斯啦。咁但係事實上嗰啲係非法入境嘅人，同呢個正式地獲取呢個簽證進入嘅咧，其實係兩回事。咁但系啲人咧就全部将佢捞埋一齐噶啦。总之你反难民即系你反移民，反移民你即系法西斯，你法西斯咧即系咧你极右，即系全部咧呢个逻辑推演咧系完全系非理性嘅。咁于是乎咧， 呢班人咧装聋作哑，完全唔敢出声啦，系嘛？而家你英国嘅工党咧都面临分裂，因为里边一个极左啊嘅前领袖叫霍尔宾，佢而家见到咧阿斯坦默在场咧。在個台那裡是左顧右盼，好像是奶了 Donald Trump 一樣，於是他呢是另謀呢是組織一個新黨，和一個女人就叫蘇坦納，他說是一定要推行一隻叫 Unapologetically Socialist， 他說義無反顧的社會主義政策，就是要將很多的國營設施國有化，就是將英國改造為前蘇聯。呢、這個霍爾賓咧，先至係一個係英國埋藏喺內部最大嘅計時炸彈。之但係咧，我相信佢唔會得到選民啊嗰、那個足夠嘅支持。你睇嚟英國嗰條左根咧，係自從啊30年代劍橋出咗五個蘇聯嘅共諜之後咧，係一直未曾道清嘅。佢裏邊有一班人咧，係蠢蠢欲動咧，係想做共產黨嘅。因為呢個國家始終係馬月修當初收容馬克思呢個魔鬼咧，係喺大英圖書館嗰度咧寫佢嘅《資本論》，唔將馬克思啊係呢個咁嘅超級人渣係逐出英國，或者將佢暗殺咧，就而家留低一個咧係威脅全人類嘅大患，包括呢個霍爾賓咧都係覺得英國唔夠左。好啦，咁如果你下一步工黨咧係分裂，而家佢個民望已經係超低。而家保守黨咧一早分裂咗咧，就多咗嗰個革新黨出嚟，所以而家英國嘅政局咧係陷於空前嘅混亂啊！係下一屆唔會再有任何一個政黨咧係得到咧係壓倒性嘅多數，咁就大鑊啦！佢個政策咧必定係左右搖擺，所以而家斯坦默咧一定係一個過渡嘅失敗角色。喺呢個時候 ，Donald Trump 就居高臨下喺蘇格蘭自己嗰個咧。高爾夫球場去召見，但係跟住英美關係係點咧？即係歷史上以來啊，係未見過咧，係咁模糊啊，同埋咁混亂嘅咯，係咪？ 係咁啊，當然啦，但當初亦都提及啦，如果當阿斯既然咧唔改善或者叫徹底改革咧，佢可能會輸俾咧呢個革新黨啊，即係法拉奇嗰、那個咁。而家其實瓜拉奇嗰個黨咧，係後來居上啦，已經有一次嘅民調裏邊咧，已經係贏咗保守黨噶啦。咁嚴然咧係一個咧同工黨咧分庭抗禮嘅政黨。 贏埋工黨啊！最新係佢係35啊，工黨係得29嘅啫。 係啊，所以下一屆咧，其實有機會噶，唔係講笑啊。所以司機賢咧，其實而家佢都陷於一個困境嘅，因為佢繼續如果。咁樣推行一啲其實違反咗佢哋原先嘅工黨左翼嘅路線咧，黨裏邊都有餘壓力嘅，好多黨員投票都唔跟佢，所以亦都出現咗一啲佢開除咗某啲黨員咧，就唔再俾佢擔任黨鞭啦。於是乎咧，其實而家佢個政策咧，你話已經唔係工黨嚟嘅啦，其實佢個政策咧係要同呢個革新黨咧。是要鬥搶選民，如果不是他下一屆呢他就輸硬，所以現在工黨是一個四不像，古靈精怪，既要舐這些左翼的光環，但同時間呢又要扮革新黨呢去取悅那些呢就是維持英國利益的選民，所以現在呢是一個很騎呢的一個英國的政治的現象。 但是很奇怪，你在英國呢表面是這麼弱勢，但工黨政府的國防大臣希利最近說，如果台海爆發戰爭，英國將會參戰。當然遭到中國政府和網民的盡情讚笑，就是你憑什麼呢？只但英國的工黨政府是無端端找個國防大臣說這些東西，也都是耐人尋味的，不等於說他可以亂說，他也都不會亂說。